大家好，我是宝玉。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可行性研究，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跨平台项目。如果你随手啊拿起一本软件工程教材翻一翻，那么第一章呢一般就是讲可行性研究的，呈现的顺序呢仅次于绪论，可见其重要性。可行性研究呢通常讲的是如何科学的论证项目的可行性，以及呢这个项目是不是值得做。这个知识点啊其实比较简单，落实到期末考试的题目上呢，一般只是一道像这样的选择题或者填空题。可行性研究主要从哪几个方面进行？那这个题目呢，要回答也不难，记住答案呢就可以了。那对于软件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经济可行性；第二，技术可行性；第三，社会可行性。看上去这么简单的知识点，那到底重要在哪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2015年的时候呢， Facebook 推出了一个跨平台的移动端解决方案 React Native， 只要用 JavaScript 一门语言呢，就可以将写好的代码运行在 iOS 安卓移动平台。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某一个著名的互联网公司的移动部门负责人呢，非常看好这个技术，专门呢成立了一个项目组，他花了不少人力，然后呢大概大半年时间呢，把移动端的 iOS 的安卓产品呢迁移到 React Native 的技术框架上。那就在项目快要上线的时候呢，法务部门啊突然发现 React Native 的呢开源许可协议是 BSD 加专利。那么这个 BSD 加专利的许可协议是什么呢？ BSD 的许可协议呢本身它是开放的，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呢 Facebook 啊在此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个专利协议，也就是说如果对 Facebook 及其子公司呢提出专利诉讼，不管诉讼的项目是否与该协议有关，用户的所有专利权利呢也会自动终止。也就是说呢，如果未来啊该公司呢因为专利的问题跟 Facebook 产生纠纷，那么该公司会无条件的就输了官司。而目前呢这公司跟 Facebook 是有竞争关系的，所以法务部门啊认为避免未来可能的纠纷呢必须要叫停这个项目。而此时呢他们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相当于这些全部打水漂了。即使到后来2018年的时候呢， Facebook 呢已经把 React Native 的开源协议呢修改成友好的 MIT 协议，但这个时候呢已经晚了。你看啊，如果在立项之前就让法务部门呢帮助评估一下社会可行性，具体到这儿呢也就是法律方面的可行性，这公司呢就可以避免很大一笔损失了。其实类似的案例呢也不在少数，许多公司的老板呢或者部门负责人他不懂技术，天马行空想到一个点子，或者说看到某一个技术呢特别热，比如说像团购啊、共享经济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他不做可行性研究，直接就立项去做，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最后呢项目也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软件项目很少做可行性研究呢？可行性研究呢它不是软件项目的专利，在很多其他工程领域啊，项目正式启动之前呢都会有可行性研究这一环节，而且呢一般都会请一家或者多家专业的评估机构帮助做可行性分析，并且呢最后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然后呢项目方来决定是不是立项。拿建筑工程来讲，如果你要在某一条街上盖房子，你要是不做可行性研究啊，那么如果说这条街两年之后要拆迁，那意味着你的房子呢也会面临被拆掉的命运，那损失就大了。那为什么在软件工程领域可行性研究就不是那么灵呢？如果你也经历过或者听说过一些失败的软件项目，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软件项目呢很少有做可行性研究的。如果你有机会啊就这个问题去做一下调查，你可能会得到下面这些答案。那第一个常见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们是软件项目，所以我们很特殊啊，这一句话听着有没有很耳熟？软件项目确实跟其他工程项目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软件项目很抽象，以至于在立项之前呢对于问题的描述也就是需求呢和解决方案也就是技术方案呢通常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随着项目的推进啊才能逐步的搞清楚需求。而可行性研究呢它是基于问题和解决方案来分析的，因此呢这有点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你得先立项才能慢慢搞明白需求是什么，然后呢才能有解决方案，而你只有搞明白需求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是什么才能去做可行性研究。但我们很特殊呢不能成为不做可行性分析的借口，可能项目需求呢最开始是模糊不清的，还不具备可行性研究的条件，那么等到项目呢有了一定的进展，需求逐步明确之后呢要继续对可行性做研究，如果发现方案不具备可行性 也应该及时调整方案或者停止方案止损。那第二个不做可行性研究的常见的理由是，老板拍板的项目，明知道不可行，也得硬着头皮干呀。这个问题呢，要分类讨论，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多半是由于老板或者项目负责人呢，控制决策权，且对于不同意见呢，容忍度比较低，底下的人啊，不敢提不同的意见，明知道不对呢，也只能执行。那如果你是项目执行人员，不能参与决策，但觉得呢，项目明显是不可行的，那我仍然建议你啊，尽可能的站在专业的角度呢，给出科学的分析，通过合理的方式呢，反馈意见。毕竟啊，项目如果失败了，你一样可能会遭受损失。那如果你就是老板呢，或者是项目负责人，那就应该呢，建立可行性研究的意识，并理性的听取不同的意见，科学客观的呢，进行可行性分析，以便有效降低项目失败概率。那第二种情况，老板呢，或者是项目负责人能接触到的信息更多、更全面，同时呢，还有战略上的一些考虑。所以下面执行的人呢，觉得不靠谱，并不代表真的不靠谱。举个例子，2009年阿里巴巴决定做阿里云的时候呢，公司反对者占绝大多数，只有马云啊和王坚等少数人呢，觉得这个项目可行，而且必须做。那最后呢，事实也证明他们是对的。所以有时候啊，也不用着急下结论，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也许啊，因为条件限制呢，还没有想清楚。那第三个不做可行性分析的理由呢，也很常见，那就是软件项目呢是鼓励创新、鼓励试错的，可行性研究会阻碍创新。这也是一种很典型的错误观点，认为创新啊就可以不做可行性研究，否则会阻碍创新。实际上，可行性研究和创新从来就不是矛盾的，它反而可以帮助你提前过滤掉那些不靠谱的创新想法，提前发现可能的风险。那想一想文章开头关于 React Native 开源协议冲突的案例，虽然是一个创新型的项目，但是呢，没有绕开开源协议引起的法律纠纷。如果当初有法律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完全可以采用开源协议更友好的同类开源技术，避免项目的失败。前面呢，我们讲了可行性研究呢在软件工程中的重要性，也帮助你理清了几个常见的困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做的问题。其实啊，当你决定要做可行性研究，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怎么做呢？反而是相对简单的部分。软件工程的教材里面呢，通常会讲如何做可行性研究报告，很繁琐，要撰写诸如说引言啊、背景啊、定义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软件工程是如何做可行性研究的。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通常从三个方面着手做。第一呢，就是经济可行性。就从成本啊，从收益的角度去分析，看投入产出比，不仅要分析短期利益，还要分析长期利益，看看是不是值得做。那第二呢，就是技术可行性。软件项目呢，最终需要人通过技术来实现，所以啊，要分析技术上是不是可行，如果有技术上呢解决不了的问题，看是不是能否规避。第三呢，就是社会可行性。社会可行性啊，涉及法律、道德、社会影响等社会因素，比如说触犯法律的事情呢，肯定不能做。产品呢，如果不符合道德标准，可能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也要慎重考虑。那么仍然以文章开头提出的 React Native 这个项目为例，我们从三个方面出发，来做一个简单的可行性研究。那么先看看经济可行性，按照投入成本和收益估算，我们在此呢，做一些简单的假设。比如我们这个项目要投入10个人，每个人的人力成本呢，大概是10000块钱一个月，预计呢，要花半年时间上线。那每个人啊，在这个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呢，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成本预计1000块钱一个月。那每年呢，这个部门呢，预计可以完成10个项目，每个项目的收益呢，大概是100万。那么这个项目啊，就导致两个项目要延期要半年。那这个项目呢，预计可以节约项目成本，所以每个项目收益呢，可以提高50000块钱。那么该项目呢，可以让每个部门呢，完成项目提升到12个。预计投入呢，就是半年呢，有166万。投入使用之后呢，每年可以产生大约260万元的收益，那不到一年呢就可以收回成本。那点击文稿呢，你可以看这个简单案例的成本收益图。那以前我写程序的时候呢，并没有多少成本上的意识，觉得呢改改代码而已。后来呢，发现真正要把工资和用的时间算一算，其实成本还是不低的。就像上面这样10个人的项目呢，半年下来就要花100多万。当然如果项目成功的话，不到一年呢就可以收回成本。而且呢，后面还会持续的创造价值，所以从经济可行性的分析呢，还是可行的。然后呢，再来看看技术可行性。从技术本身来说啊，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技术呢已经成熟稳定，并且已经有了几个成功案例。那从人员储备来说呢，部门里面已经有五个成员有 React Native 的项目经验，其他人员呢可以通过三个月左右的培训上手。那从风险角度看，部分老的安卓机型呢是无法支持的，但这一部分的机型呢占有率非常低，可以不予考虑。另外啊，部分视频组件呢需要自己实现，技术上是可行的，需要把这部分的开发任务呢要加入到项目计划中。那技术可不可行呢？关键还是看人。就算是技术成熟，如果短时间啊找不到人来做，也是有很大风险。同时啊，也需要评估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像这个案例中设备兼容性的问题，如果不兼容设备很多，那技术上就不可行了。那像这个项目已经有一定的人才储备，不会成为技术上的瓶颈。另外呢，不支持的设备呢只占极少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总体上来，技术上呢还是可行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社会可行性。那么道德可行性是没有问题的，不会产生任何不良道德影响。那社会影响方面呢，也没有负面影响。那么法律可行性上面呢，项目本身啊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版权上呢 ，React Native 采用的是 BSE 加专利开源协议，那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那么至此呢，我们可以得出来结论，这个项目啊从经济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上来说都没有问题，但是社会可行性方面呢就存在很大风险。于是啊，接下来我们和公司法务部门进一步沟通，确认并达成一致，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暂时冻结这个项目。就这样呢，我们可以通过项目启动前的可行性研究及时的冻结项目，为公司呢避免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而且这样一来啊，我们还有了及时寻找其他解决方案的时间和机会。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可行性研究呢是项目启动前呢很关键的一步，可能最早帮你发现风险甚至于避免损失，千万要重视起来。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你做的可行性研究呢不能改变决策，最后项目结束的时候呢和当初做的可行性研究做下对比，也是非常宝贵的项目经验积累。结合工程思维，把每一件事都当做一个项目来推进的一文的内容呢，我建议你啊把每一件事呢都当做一个项目来看。因此呢，在每一次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妨也先用一下可行性研究这个理论。比如说呢，你打算要做一个功能模块的性能优化，不妨先列一下成本和收益，也就是经济可行性，看一看你投入的时间精力，再看一看最终带来的性能提升效果，来判断是不是要做。那比如说你要换工作，那就列一下你工资提升带来的收益，也就是分析一下经济可行性。那最好是换算成时薪，看看长期呢是不是真的更合算。因为有时候啊，虽然工资多一点，但加班太多反而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呢，你要关注一下法律上的风险，就是做社会可行性研究，想想你有没有签什么竞业协议啊，新工作会不会因为违反竞业协议给你带来巨额赔偿的问题。最后啊，我想给你一个小建议，如果可行性研究呢并不能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结果，也可以考虑小范围试点，先实现一个最小化可行产品，等验证了可行性呢再逐步加大投入。最后啊，我想请你思考一下，除了本文列出的几个，你觉得还有哪些原因导致了可行性研究形同虚设？你身边呢有没有关于可行性研究的案例，以及你是怎么做可行性研究的？欢迎呢在留言区留言和我分享讨论。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